第134篇慈行祝福曲增胜殿歌。上主所有的一切仆人，请赞美上主。夜间侍立在主殿的人，请赞美上主。请向圣所举起你们的双手，赞美上主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，由西雍向你赐福。